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 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不同。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曲。 你好，九八。最近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激动，就是我青春时期的两个最喜欢的偶像杰伦和五月天同台了。然而演出以外，大家关注的最大亮点却是杰伦和阿信两个人都是胖得物是人非，还有人非常残忍地放出了他们年轻时候的对比图。哎呦我去，看来岁月真是一把猪饲料，连我们最爱的偶像都不放过。不过还是很感谢他们的歌声陪我度过了整个青春。哎，我也该早点长胖啊，不对，那个长大了吧。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，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，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。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，这初见美得像诗句，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，等月光落雪地，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，我重温午后的仰望，将吉他斜臂在肩上，更多年间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，埃及的广场公园，一起表演，校园旁糖果店，记忆里在微点。我看着你的脸，轻刷着和弦，初恋是枕边书写的从前。 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，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 长大。 也沙哑，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，因为我爱你呀。瓶中沙，小小的幻想着你滴滴答答，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 多大风沙，多大风沙，我一样知道你爱，管他风怎么刮，管雨又怎么下，你懂我就原来不潇洒，不再不属于自己的话，偶尔闪着泪光为你抹， 这种进入花。 现实的考验，我们说好一起面对，不管多久多远，绝对不怕累。 却还也无妨，我要你的自然，爱要它。

这个下场和背叛无关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不这样，以为能够功德圆满，最后勉强好聚好散，一段感情这样收场，你也

去就奔跑吧，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，花儿开得像爱吧，趁泪光之前拥抱我吧，你的流浪让我参加好吗，我们一起飞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，也想拿 风化。加油！我想他。

许愿曲。 你好，酒吧，我觉得我应该改一改我的工作习惯了。就是之前有同事说我是工作狂，我还不愿意承认。但是我最近频繁的因为中午沉迷于工作而忘记了时间，等我想起改吃午饭的时候，食堂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了。我觉得这倒不是因为我有多热爱工作，主要还是因为我还太拖了。虽说 deadline 的时间效率确实高，但是还是应该合理安排时间，这样才能保证好工作质量。 当初喜欢你，但是你却闻着有皱眉，事业斗心竟使我们拉开距离，只懂爱自己，日夜地工作，为着理想爱亦被扣薄，旧日你都不懂去何解开束缚，浪漫地作乐，到如今独立得太累，方法而你空虚，看我今天先觉专心工作，实在没有罪，以前追你太受罪，早因你冷漠流光所有眼泪，想再爱谁都已畏惧，没法追，别怕讲快乐更多，就学识爱意像星火，若被早一点可这样真 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此刻无论你是在开车的途中，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，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不管你身处何地，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。 身未动，心已远，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。活力 Music 课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记住我，虽然再见必须说，请记住我，眼泪不要坠落，我虽然要离你远去，你住在我心底，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，请记住我，请记住我，当听见吉他的悲伤，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，直到我再次拥抱你。在我心底，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，请记住我，我即将会消失，请记住我，我们的爱不会消失，我用我的办法跟你 去远方，请记住我，能听见吉他的悲伤。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，直到我再次拥抱你，请记住我，请记住我， 我上了快张了 肤，陪着想要当的王子公主，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，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。哎呦喂呀，字典里没有思路，才点点到就不自觉的失去，心里不如也是理不如，失去了百分之百的概率。不管看动物或植物，你都遥远的让人家羡慕，真清楚不是不如，我一生不大半夜不是在被魔术。 起美丽的气球，彩色的泡沫，这世上充满了类似爱情的温柔。可是你不懂，你真的不懂，只有你完全符合我做的每个梦。像按对了按钮，重获了自由，我成了忽然间改变转速的星球。只要你看着我，像这样看着我，发现我存在，我呼吸都有了理由。Oh, 爱错了又错，一直到遇见一双眼睛，看着心里最角落，就知道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回到最后。我要一步一步简简单单跟你走，再也不必孤单寂寞，不必追着风。我要一年一年安安静静陪你过，直到变成一首老歌，变成了传说。给你不爱，这个星注定只有你能填空。给你不爱，幸福是我爱你，然后感觉到你也爱上我。的星球，只要你看着我，像这样看着我，发现我存在，我呼吸都有了理由。哦、oh, ，爱错了又错，一直到遇见一双眼睛，看见心里最角落，就知道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回到最后。我要一步一步简简单单跟你走，再也不必孤单寂寞。

好想触摸。茫茫人海中，我与谁相逢？你眼中的温柔，是否一切都 翻抽个枕边，捏碎翻回飞。你肉就是我一直清晨迷睡的理想，我见到是谁一碗肉汁缠绵的汤，山河破碎

不知消耗命运与注定，努力前进，总有一天会变成神经魔。别怕别看清，征服最壮丽的风景，燃烧的才是年轻。每秒都是呼吸，一不小心就被忘记。 3:14:15